江南好，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，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，日日复江花红瘦骨。 公子，李公子。 哦，原来是船家。 李公子，府上送来书信一封。 哦，那送信之人， 领村大人吩咐，只交书信，不必见面。 是。 满城烟花女，须家亲可叹三两， 娘师娘啊，

你救出火坑，不再受那卖身之苦。况且那孙父家财豪富，也是你上好的归宿啊。 1000两银子买了我，1500两银子又买了我。李大公子，你对我的恩德不平啊！ 师娘，你打我吧，你骂我吧，你就成全我吧。 倘若我有1000两银，可能进得了你的家门。 你总有1万金，也是改变不了你的身份啦。 Oh! 钱能治鬼痛， 不敢 钱能治我脸和样，钱能奶奶金玉我，钱能奶奶没娇娘啊啊啊啊啊啊 水性杨花，李公子， 师娘她， 她正在梳妆，说是要送酒饮席。 好个送酒饮席，想不到我孙夫有财富，还有艳福来呀！将两串连环锁紧，大板子扑空干。来来来，带我去迎接杜师娘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 刚才是高宝贤、张丽文演唱的《楚宫恨》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